全国家具部门科技发表会和展览会9月29号在平壤建筑综合大学举行。本次发表会和展览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，有科学教育、家具生产等部门工作人员、教师、研究师和技术人员参加，并提出了数十篇对提高产品质量有价值的研究论文，推出了20多种、80多件图案。会上向获得优秀评价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。